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蓝忘机对魏无羡道：“等我。”魏无羡道：“要不我跟你一起进去吧。”蓝忘机摇了摇头道：“你进去他更生气。”魏无羡想想也是，蓝启仁看到他就一副要犯心病的风中残烛状，气都喘得比平时多，还是行行好，叫他眼不见心不烦吧。蓝忘机看了看魏无羡，似要说话，魏无羡立刻道：“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不可急行，不可喧哗，不可啥啥啥，是不是？放心，这次我跟你回来一定诸事小心小心又小心，不犯你们家规训时上面任何一条家规，尽量。”蓝忘机不加思索道：“没事，犯了也。”魏无羡敏锐的道：“嗯？”蓝忘机似是这才发觉方才脱口而出的话大有不妥，扭头片刻这才转回来，肃然道：“没有。”魏无羡茫然道：“你刚刚说犯了也什么？”蓝忘机知道魏无羡是明知故问，板着脸重复道：“你在外边等我。”魏无羡挥手道：“等就等喽，这么凶，我去玩你的兔子。”于是蓝忘机一个人去迎接蓝启仁的唾沫横飞，魏无羡则被小苹果拖着一路狂奔。小苹果自从进了云深不知处，仿佛格外兴奋，浑身牛劲儿，魏无羡拽都拽不住他，生生给他拉到了那片郁郁青青的草地上。草地里安静地团着100多团胖雪球，粉红的三瓣嘴一嘬一嘬，偶尔抖抖长长的耳朵，耳朵透出粉色。小苹果昂着头挤到他们中间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。魏无羡则蹲到地上，随手抓来一只兔子，一边挠他的肚子一边心道：“我上次来的时候有这么多只吗？这是公的还是母的？”“哦，公的。”想到这里，魏无羡才发现他居然一直以来都没留意过小苹果是金国还是须眉，于是忍不住朝那边望了望。可还没带他看个仔细，忽听动静回头查看，一名个子娇小的少女提着一只小篮子，正不知该不该上前，见魏无羡陡然回头望他，一时间不知所措，羞得满面通红。这少女身穿姑苏蓝氏的校服，也是端端正正的，配着一条没有绣卷云纹的素白墨额。魏无羡心道：“这可了不得，让我撞见活的了。”这是一名女修，一名姑苏蓝氏的女修。姑苏蓝氏这种以刻板闻名的家族，什么男女有别、男女授受不亲这种规矩自是不必说，念经一样的从小在子弟门生们耳边喋喋不休10000遍。男修女修的学习区域和休息区域都严格分开，不越雷池一步，极少跑出各自的范围，连外出夜猎也基本都是男女分开，要么全是男的，要么全是女的，一般不存在男女混合同行的情况，刻板到令人发指。当年魏无羡在云深不知处求学时就没在这儿见过姑娘，对云深不知处内是否真的存在女修深感怀疑。有几次他似乎听到了女修们读书的声音，好奇想追去看看，立刻被眼尖耳尖的巡逻门生发现，喊来了蓝忘机。如此几次，魏无羡热情耗尽，也就没心思再去探索了。可如今却是让他头一遭在云深不知处里撞见了活的女修。活的女修，魏无羡一下子直起了腰，两眼发光，正不由自主要走过去，小苹果却已经噌地立了起来，几乎是撞开他，冲到了那少女身边。魏无羡的脸上写满了大大的问号。 小苹果挨到那少女身旁，柔顺地低下头，主动把自己的驴头和驴耳朵往那少女手底下送去。魏无羡的脸上写上了大大的三个问号。那少女红着一张脸看着魏无羡，怔了一怔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魏无羡眯起眼，隐约觉得他有些面熟，片刻忽然想起，这不正是那名他刚从墨家庄出来后，在路上遇到又在大范山有过匆匆数面之缘的圆脸少女吗？哪怕是全然陌生的女子，魏无羡也能立刻嬉皮笑脸地闲扯几句热络起来，何况是有过数面之缘性格不坏的小姑娘。当即魏无羡冲她挥了挥手道：是你啊。那少女显然也对魏无羡印象深刻，无论是洗干净脸的还是没洗干净脸的，扭扭捏捏一阵，搅着提篮子的双手闷声道：是我。魏无羡扔开那只被他摸了一把判定了性别的兔子，负着手朝那少女走近两步，瞥见少女篮子里的胡萝卜和青菜，微笑道：来喂兔子。那少女点点头，刚好蓝忘机现在不在，魏无羡没事做来了兴趣，要不要我帮忙啊？那少女不知该如何是好，最后点了点头。魏无羡便拿了一根萝卜出来，两人一起在草地上蹲下。小苹果把头伸进篮子里一顿翻找，没有翻到苹果，勉为其难叼了一根胡萝卜出来，将就着啃啃。篮子里的胡萝卜十分新鲜，魏无羡自己先咬掉了一截，这才送到兔子嘴边，问道：这些兔子一直是你在喂？那少女道：不是，我是最近才来喂的，韩光君在的时候就是韩光君照料，他不在就是蓝思追公子他们照看，如果他们也不在，那我们就来帮忙看看。魏无羡心道：蓝湛怎么喂兔子？他从几岁开始养的？也是这样提着个小篮子过来吗？把一些过分可爱的画面从脑海里驱散，魏无羡又问道：你现在是姑苏蓝氏的门生？那少女腼腆道：嗯，姑苏蓝氏挺好，什么时候的事啊？那少女一边摸着白毛茸茸的兔子一边道：大范山那次过后不久。正在这时，两人都听到了靴子踩过青草地的细微声音。魏无羡回头一看，果然蓝忘机正在朝这边走来。那少女一阵手忙脚乱，立刻站了起来，恭恭敬敬地施礼道：韩光君。蓝忘机微一点头，魏无羡却还坐在草地上笑吟吟地看着蓝忘机。那少女似乎怕蓝忘机怕得很，实属正常，这个年纪的小辈就没有哪个不害怕蓝忘机的。她慌里慌张地提起裙子就跑，魏无羡在后边叫了好几声：姑娘，哎，小妹妹，你的篮子，喂，哎，小苹果，小苹果回来，你跟着跑什么？小苹果。没有任何人或者驴被魏无羡叫住，魏无羡只得拨了拨篮子里剩下的几根萝卜，对蓝忘机道：蓝湛，你把他吓跑了。蓝忘机若是不想被人听到足音，又怎会让两个人都听到？魏无羡嘻嘻笑着对蓝忘机递出一根胡萝卜道：吃不吃？哎，你来喂兔子，我来喂你。蓝忘机居高临下俯视着魏无羡：起来。魏无羡把胡萝卜往后一抛，懒洋洋地伸出一只手道：你拉我。顿了片刻，蓝忘机伸手去拉他，谁知魏无羡却突然手上发力，将蓝忘机反拽了下去。领地被奇怪的人占据，一群兔子如临大敌一般，漫无目的地绕着两个叠在地上的人跑来跑去。和蓝忘机格外相熟的那几只，居然人立起来趴到蓝忘机身上，仿佛是担心主人为什么会突然倒下。蓝忘机轻轻将他们驱开，从容道：云深不知处， 规训时家训第七条，不许惊扰女修。魏无羡道，你说过我触犯了也没事儿的。我没有。你怎么这个样子？没说完就等于没有说？一言九鼎言出必行的韩光君呢？天天。魏无羡摸了一把蓝忘机的脸，怜惜的道，刚才你叔父有没有骂你啊？快说，让哥哥心疼心疼你。话题转得如此生硬刻意，蓝忘机也不拆穿。没有。果真没有？那他跟你说了什么？蓝忘机不动声色地抱住魏无羡道，无甚，齐聚不易，明日办家宴。魏无羡笑道，家宴？好好好，我一定好好表现，不会给你丢脸的。忽然魏无羡想到蓝曦臣，问道，你哥哥呢？沉默片刻，蓝忘机道，稍后我去见他。泽无君近来终日闭关，蓝忘机必然是要去与他促膝长谈一番的。魏无羡反手搂住蓝忘机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背，半晌又道，说起来，怎么这次回来没见思追他们呀？这群小辈若是在往常，早就在山门口便叽叽喳喳围上来了。听魏无羡提起思追他们，蓝忘机眉宇微舒，我带你去见他们。蓝忘机带着魏无羡找到蓝思追、蓝景仪等人时，这群小辈们除了欣喜地喊了几声，就没别的动作了。倒不是不想有更多动作，实在是不能。十几个人齐刷刷倒立在岩廊下，每个人都脱去了外袍，穿着雪白的青衫，头朝下，脚朝上，面前的地上铺着几张白纸、一方墨，左手撑地，右手执一管笔，艰难地在纸上写着密密麻麻的黑字。因为不能让墨蛾落到地上，他们都满头大汗地咬着墨蛾的尾巴，因此也不能说话。所谓的喊了几声，也只是眼睛发亮地呜呜呜了一阵。看着这些颤颤巍巍、摇摇欲坠的身躯，魏无羡道，为什么一定要倒立啊？蓝忘机道，受罚。我知道是在受罚，我看到了，他们抄的那是蓝氏家训呢，礼则篇我都会背了，他们干了什么被罚呀？ 超出规定期限不回云深不知处。 哦， 与鬼将军同行夜猎。 嘿，你们胆子可真大。 第三次犯。 魏无羡摸了摸下巴，心道，如此的话，怨不得嫉邪如仇的蓝启人这样惩罚他们了，只是倒立罚抄已经很轻松了。 魏无羡蹲到蓝思追面前，思追啊，为什么你面前这沓好像格外厚？是我的错觉吗？ 蓝思追道，不是。 蓝忘机道，他带的头。 魏无羡想拍拍蓝思追的肩，然而没地方下手，顿了顿，把手放到底下去，从下往上拍了拍，了然道，我就知道。 在这群少年们面前走了一圈，扫了几眼，稍作检查，蓝忘机对蓝景仪道，字不端。 蓝景仪咬着墨蛾，含含糊糊地含泪道， 是韩光君，这张我重抄。 没被点到的其他人就是检查过关了，纷纷松了口气。二人离开长廊，魏无羡忆及当年自己罚抄时的困苦时光，心生同病相怜之感，说道， 光是维持这样的动作就够难了，你让我倒立着，我还不一定能写字，就算我坐着都不一定能写得端正。 蓝忘机看了魏无羡一眼，说道，确实如此。魏无羡知道蓝忘机也想起了盯着自己罚抄的那段日子。 你小时候罚抄也是这样吗？ 从不。 想想也是，蓝忘机从小就是世家子弟中的楷模，一言一行都跟用尺子量过似的标准无比，怎么会犯错？ 既然不会犯错，又怎么会受罚？ 魏无羡笑道，我还以为你那吓人的臂力是这样练出来的。 不罚，但也是这样练出来的。 不是被罚，那你没事倒立干什么？蓝忘机目不斜视道：“可以静心。” 蓝忘机去见闭关已久的蓝曦臣，促膝长谈。魏无羡百般无聊地在静室里翻箱倒柜，倒是让他翻出了不少东西。蓝忘机从小做事就妥帖刻板，练过的字、画过的画、写过的文章都归类理得整整齐齐，再按照年份排序。魏无羡从蓝忘机最小时候的字帖开始看起，边翻边笑，津津有味，看到蓝启仁的朱笔批语便一阵牙疼。不过一连翻了几千张，竟然只找出了一张纸有一个错别字，然后蓝忘机在后面用另一张纸把这个错字认认真真地抄写了100遍，看得魏无羡为之啧舌。这可连见的抄的恐怕这个字都要不认得了吧。魏无羡还要继续翻看这些隐隐泛黄的陈年旧纸，静室之外的黑夜有微弱的灯光亮起，没听到脚步声，但魏无羡一个滚儿便娴熟无比地打到了蓝忘机的榻上，一股脑把被子从脚拉到头。等蓝忘机轻轻推门而入时，看到的就是一幅屋内之人正在安睡的假象。蓝忘机的动作原本就无声无息，见人已入睡，更是收敛气息，慢慢合上静室的门。静默片刻，这才朝榻边走去。还没靠近，就被一张劈头盖脸掀来的被子罩住了整个上半身。蓝忘机无语，魏无羡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说道：“蓝湛，我问你，你怎么这么简单一个字也能写错？念书用不用心呢？整天脑子里都在想什么？”蓝忘机看了那张纸一眼，不置一词，那目光中的意思却再明显不过。魏无羡这样一个抄书用狂草、不知偷工减料几何的错漏大王，也好意思指责他写错了一个字？魏无羡假装读不懂蓝忘机的目光，继续道：“你看看你落款的年月日，我算算，这个时候你都15、16岁了吧？15、16岁还犯这种错，你……”可魏无羡再把那落款所写日期细细一想，竟然刚好对上了他当年在云深不知处修学的3个月。魏无羡顿时乐不可支，故意道：“莫不是蓝二哥哥小小年纪不用心念书写字，光想着我去了？”当年魏无羡在藏书阁罚抄，整天在蓝忘机对面撒泼打滚，挺尸装死，百般骚扰，搅得蓝忘机不得清静，要不想他都难，只不过不是那种意味的想罢了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蓝忘机竟然顽强地一直扛了下来，一边监督他抄家规，一边做自己的事，而且只写错了一个字，实在令人钦佩。魏无羡道：“哎，怎么又是我的错？又怪我喽？”蓝忘机闷声道：“你的错。”蓝忘机气息乱了一拍，要去夺那张算是他人生污点的纸张。魏无羡就爱看蓝忘机被逼到这一步的情态，立刻把纸往自己胸口一塞，贴肉藏了，说道：“有本事你来拿。”蓝忘机毫不犹豫地把手伸了进去。魏无羡道：“ 你太有本事了。到了后半夜，好容易才能正经讲几句话，魏无羡整个人都懒洋洋的，眯着眼道：“你哥还好吧？”蓝忘机沉默一阵道：“不太好。当初我闭关的几年，都是兄长来和我谈心，如今却反了过来。”蓝忘机闭关的几年里是在做什么？魏无羡已经不用去问了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